小朋友，现在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字母。我们先读声母、韵母和整体认读音节，然后接着学习韵母的四声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念。 是